是终究月儿圆，孩子们理想一年又一年，照顾母为家乡快回来团圆。可是经过多少个月，只有独自默默想你，望着重重的红尘，何时再相见？多少